故吉人欲善，事善行善，一日有三善，三年天必降之福。凶人欲恶，事恶行恶，一日有三恶，三年天必降之祸，胡不免而行之。 所以吉祥的人，因为他的语善、事善、行善，一天有三种善事，积满三年，上天必定会降福于他。 凶恶的人，因为他语恶、事恶、行恶，一天有三种恶事，积满了三年，上天必定会降祸于他。 由此可见，祸福之道， 为何不勉励去行善去恶呢？ 这一节是总结全篇，实实在在地教导世人 要如何从善去恶的方法。 这里的故字是贯通承接上文而说的，吉人因其行善就能得福， 凶人因其为恶就会遭祸。 所说的诸恶众善都是不生枚举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 语、事、行三方面， 这正是要切实去下功夫的地方。所谓语善，像不合理的就不说，喜欢宣扬他人的善行，启发他人的善心等都是。 所谓事善，像不合理的就不看，乐于看到善人，喜欢看善书，常见自己的过错，不见他人的过失等都是。 所谓行善，像不合理的事、不合法的事不做，行善要勇猛，时时做方便他人的行为，做种种的因功，倡导指引一方行善， 乃至推及到四方，感化志同道合的人，都有同样的善等都是。 至于与恶、事恶、行恶，那就恰好相反。所谓三年，就是千日，这是唐尧虞舜时考核成绩的方法， 可说是适当圆满的期限。 善行足以积满， 而恶行也足以满盈。 要知道， 人心至为灵活，而且变化无常啊。 如果经过三年长久的时间，心意都没有改变， 那么他所积的善或恶也都已经很精纯了。 此处又指出天字，这是掌理赏善罚恶、赐福降祸的大主宰， 而且是整篇的重点所在。 然而所谓的天，是指自己的心。孟子说， 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是天也。 意思是说，保存灵明的本心，善养天赋的本性， 这就是侍奉上天的方法。 这里的两个必字，不是指苍苍明明无声无秀的上天必会如此， 而是指我在这三年之中，自己心中所发出的语、事、行必会如此。 所谓 无不是自己所求得的， 就是这个道理。圣人乐于行道，原本不是为了求福，若是为了求福才行善，心中已经涉及私欲了。 所以只应当尽自己的心力顺受于上天，不可以有一点丝毫期望希求的心。 然而一切都是自心所感召的，天道是很快就会回报的， 而祸福的道理本来就遍布于天地之间，一点都不会差错呀。 世人能够认为 行善去恶是本分内的事啊， 这固然是属于上上等人，然而世上大多是平常人，哪能全都是上等根器的人呢？ 所以害怕灾祸，希求福报而去恶行善的人，这也是太上所希望的，正是只怕世人不肯求福而已。 所谓 求福要合乎道理，得福也是命中注定， 这种求福就有益于得福。 能够这样的去求，当然就对求福不会有所损害了。 所谓的降福，像是自身享有福禄，子孙都很善良，地位荣耀显赫，繁衍昌盛，寿命延长，家道兴隆，万事和顺， 甚至做圣做贤，成仙成佛，彻悟本性，执政无声，度众生，度万物，为万事立下最高的准则等，都是 所谓的降祸，像是自身遭受明显的灾祸，子孙心性险恶，经常遭到凋零败亡的命运，寿命短促，家道沦落，凡事遭受挫折， 甚至死后堕入无间地狱，轮回转生异类，在长劫中受罪，恶名流传后代，万年受人唾骂等，都是 呜呼。从此处来论，祸福受报的途径是非常广泛的， 实在是不可思议啊。 最后一句皆是免刑，只是就众善奉行上来说， 也是全篇的总关键呐。 免这一个字是改过迁善最重要的诀窍， 胡不是奇怪感叹的反问用词， 所谓行是身体力行， 所谓的免行是勉强力行，到死都不退缩的意思。 书经上说， 非知之间，为行之间， 意思是说知道并非很困难， 只有能行才是真正的困难。 俗语说， 说得一尺，不如行得一寸。 如果只是知道而不去做，绝对得不到受用。 既然无法受用，就不免会向生死苦海中去自作自受了呀。 所以世人若欲求生路，必须要下死功夫。朱子说， 阳气发时，金石易透，精神到处，何事不成。 意思是说，在阳气生发时，精石也会被穿透， 精神所到之处，何事不会成功呢？ 人若是能够如此的去做，那么公圆国满，成真正圣，岂不是必成之事呢？要知道， 没有行善就不会有福报，没有造恶就不会受祸报， 这是天道永恒不变的真理。然而善恶的报应，有的是报在他本身， 有的是报在他的子孙， 有的现世是恶人，但是因为他过去生中所修的福报成熟，这一生本来应该受祸，却转而受福。 有的现世是善人，但是因为他过去生中所造的罪业成熟，这一生本来应该受福，却转而受祸。 等到前世的福祸都受过后，那么今世所造善恶的报应才会完全一一受报。 这只是迟早与先后的问题而已，并不是说善恶的报应有了差错呀。 所以说， 阳间法律的惩罚迅速，但是可以设法逃避；阴间法律的惩罚缓慢，却一点也不遗漏。阳间的法网稀疏而容易遗漏，阴间的法网细密而不易逃脱。 现在的人 偶尔做了一件善事，就想获得福报，稍微有一点不如他意，就说 天道难知啊。 他哪知道，人只要不受饥寒，没有灾害，读书人能有书可读， 农夫能有田可耕， 工人能有工作做， 商人能有生意做， 时常笑口常开， 每天少皱眉头， 这哪一件不是平安的福报呢？要不然世人的愿望没有穷尽，世界本来就有很多缺陷，怎么可能人人都是富贵发达呢？ 所以世人唯有遵从信仰感应篇，能够随事奉行，自然就可以得到无量的福禄，子孙也能够荣耀昌盛。 能够依照感应篇遵行一年， 万罪就能消灭； 遵行四年， 百福都能聚集； 遵行七年， 子孙能考取功名； 遵行十年， 寿命就能延长； 遵行十五年， 可使万事如意； 遵行二三十年， 可以登陆仙籍； 遵行五十年， 天神对你很恭敬，且能位列上界的仙真。 这些都是太上所说真实不欺的话， 只怕世人不能够认真的去实践而已。 大概有志于修大道的人，在开始发愿时就要发愿自度度人， 而自度度人在于能够福慧双修。 修慧必定要明了修行的宗旨而见到本性， 修福一定要在仁义礼智信五常及各种行为上立誓练心， 二者要互相的协调，才能相辅相成。如此，上帝必定会以天照来等待你， 诸佛一定以净土来摄受你。 这不只是超生上界而已，实际上能够 立即证得无生法忍，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， 到此地步，然后可以入世救度众生，圆满地完成这桩了脱生死、度化众生的大事因缘。 若只是区区寄望得到长生来修持性命，未能修正正定来了脱生死，等福报享尽了，还是要继续的轮回。 即使是升到天界最高的飞飞享天，寿命活到八万四千大劫， 一大劫相当于十三亿四千四百万年， 最后还是会堕落下来，沦落在六道之中， 依旧不能够超出三界。 而在六道轮回中的众生，都是因为不能了悟自己的妙明真心，导致积聚的妄念现行，而虚妄的感召三界， 也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 在三界中又妄随着七趣沉沦。 六道加上仙界叫七趣， 因为虚妄业力的牵引，各随其类而感召不同的果报。所以只要能够彻底觉悟本具的觉性，那么就会明了 这些虚妄的因缘本来就是一无所有啊， 而他普遍利益一切众生的善行力量又能够支持帮助他。 所以能够了却此一大事因缘的原因，必然要归功于福慧双修，才能够圆满达成啊。